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近日指出，这一变化对二本采线的考生影响最大，而对原来达到三本线的考生，如果志愿填报合理，将是重大利好。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当前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快速普及，公交地铁上随处可见戴着耳机听歌追剧的人，殊不知人在生活中过分依赖的耳机已悄然成为听力杀手。当前娱乐性噪声正在严重危害着青年人的听力，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发布消息，房山区范围内的105个公共自行车站点，3000辆公共自行车已全部实现扫一扫租还车。目前用户通过安装北京市公共自行车手机客户端，就可以实现便捷免押金租还车。中国足协官方印发了2017版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修订后的纪律准则根据2016年中国足协举办的比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完善，尺度有所收紧是新规的重要特点。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带我环游世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蓝天白云中穿梭。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和你一起录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月儿弯弯，爱的傻，有了你什么都不差。 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生活的本质终归是柴米油盐，而不是什么风花雪月，不是什么丽江西藏小清新，更没有所谓的人生意义。有空的时候多读一点书，背几个单词，学点东西，虽然一时半会儿用不上，但终究是在沉淀。很可能改变世界轮不到你，但至少把自己给改变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张靓颖改变。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说出

吴青峰是一个很有才情的人，尤其是歌词写得很有韵味，比如《迟到千年》这首歌曲，歌词里还用到了踟蹰、蜿蜒、蜻蜓点水等平时很少见的字眼，相当与众不同。其实吴青峰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妖娆的声音带有一种阴柔的美，讨厌他的人会说他忽男忽女很娘，但喜欢的人觉得这就是天籁之音。2007年，一首小情歌让他们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比如多亮、曾轶可、张惠妹、何韵诗等等。因为这九首十八弯的旋律和文艺气息浓厚的歌词，让人欲罢不能。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这之后，他们就加快了发行唱片的速度，比如《无与伦比的美丽》就广受好评。蔡康永曾经把这首歌曲唱给好闺蜜小 S， 唱到涕泪纵横。吴青峰钟爱古典音乐，他拟定了一个维瓦蒂计划，从2009年到2015年，断断续续用四季来表现四个城市、四个主题和四张专辑。它融合了很多国外的神话传说以及交响曲和中国古典名著的元素，成就了一部宏大的音乐史诗。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经典969，我是亚威。在这样一个春天里，听到一首来自春天、来自苏打绿的歌声《日光》。 欠太多，觉得太重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我和你不同，把你想做我不想有的时候，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 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快捷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酸

前行的路上，谁能不需要帮助呢？有时候你为孩子让出一个座位，有时候他会扶起倒在路边的老人，有时候他为环卫工人送上一碗热汤，有时他们为临盆的产妇搭一个临时的产房。学习雷锋并不只是在学雷锋纪念日这一天，请以举手之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学雷锋不是去救助或拯救别人，而是拯救我们自己，找回那种让我们充实、快乐、幸福的高贵情感。 是笑着，反正结果都一样，越挣扎越迷失在荒凉，不如收起那道光，再等一次也无妨。暗示从世界另一边来，带来了孤独和可以疗伤的抚慰，比起邪恶更致命的悲凉，让脆弱的心碎成了满天星光，我不想那个悲伤的故事，天还遥远着，大雪茫茫，一切都变了，正如你说过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偶然要去的远方，从黎明直到黄昏，少年时到如今，从春到冬，苦的寒冰，我总不停地追问，该怎样才不浪费，怎样爱才不后悔，却奈何走进了绝望，幽暗最漫长的等候，最难熬的等候，我就像一颗冰凉的石头，风吹的沉默，倔强而绝望地站在泥土里，我长不出根，哪怕枯萎的枝桠，回去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要求，明确课后服务的主要内容，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我国海军航空兵组织轰炸机、歼击机、警戒机等多型多架飞机与航经西太平洋某海域的海军舰艇远海训练编队，先后展开了远海突击、对空防御等多个科目演练，提升了海军部队逐型多样化任务的能力。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水环境建设工程全面启动，计划2017年年底前将消除通州区53条段黑臭水体，建设污水处理厂站80座，全面改善通州区水环境质量。北京市日前发布2017年缓解交通拥堵行动计划，将安排7大方面40项任务，通过多举措力争2017年中心城区路网交通指数控制在5.7左右，也就是轻度拥堵状态。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到的是张惠妹演唱的版本《问》。我们通常都会在最开始会苦苦地追问着为什么，到后来我们慢慢就沉默了，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答案，而是我们越走越远，那些答案就已经不重要了，在往后的每一天都不重要了，因为你要把自己扔进阳光里，用高高的理想低低地走，然后慢慢地活。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李健《向往》。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燃烧就像一个谜，燃烧就像一盘棋，燃烧就像一个梦，那梦中有你。人生有多少幸福，人生有多少痛苦，人生有多少欢乐，那欢乐中有你。自从别梦一醒，人生要让我为你祝福，燕尘几万里，萍水两相聚，只要心心相印相依，我和你，我和你走过风雨，真情是一片蓝天，真爱是百万里，人生会更美丽。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也跟着流走。时间走过了深秋，又走过了寒冬，走到一切不能再回头。我们沉默着数手，看年华似水流，用回忆着错误的一些解脱。雨停的道路有点凄楚，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随手走在北京的街头，你会发现在地铁站口、小区门口和商场门口多了很多的自行车。不知道你有没有一刻想要冲上去骑着自行车飞奔的冲动，亦或是你在快要迟到的时候，有没有一辆自行车让你缓了燃眉之急呢？所以今天的老板说主人公是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伟伟，一起来听他的故事。相对比很多创业公司前期借着各种的噱头进行宣传，胡伟伟确实是显得有一些低调而且内敛了许多。而谈及摩拜单车，他并不急于宣扬，对他而言，摩拜就像是一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直到后来我看到了胡伟伟的一番演讲之后，也让我萌动了对他的尊敬。虽然胡伟伟做了近十年的媒体工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口齿伶俐、特别能说会道的创业者，偶尔紧张也会磕磕巴巴，但真实却令人动容。他说，一个城市如果适合自行车骑行的话，它的幸福指数一定非常的高，只有空气良好，人才愿意去骑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胡伟伟都买过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但总是用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放弃了。他说，要么就是被偷了，要么就是他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骑行真的是非常不方便。他希望自己能像机器猫一样，当他想要一辆自行车的时候，就能从口袋当中掏出一辆自行车骑着就走。因为在大城市当中，可能无数次的从地铁站出来，在高峰期根本打不到车，而晚上的时候更是非常危险。而那个时候，我想每个人都特别希望有一辆自行车可以解了你的燃眉之急。这也是胡伟伟2014年的时候做梦都在想的事情。很多人都说媒体人有一个通病，会说不会做，但是在汽车行业做了近十年的媒体人的胡伟伟却刚好相反。他不是一个很能说的人，更不会忽悠，但是他想到什么就一定会去做。直到有一天，他跟一群工业建筑师和一些投资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当时他的天使投资人突然说了一句话，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做共享单车呢？就是用手机扫描开锁的那一种。最初胡伟伟并没有想到他会来领导这个项目，但是身边的那些工业设计师后来就在不断的论证说这个创业项目有多难，自行车会被偷走，而且不知道该布在什么地方。反正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来之后，最后他们都退出了，只有胡伟伟一个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 而他也就变成了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一开始遭遇到质疑有很多，而一个年轻的女记者真的能够带领公司做好这样的事情吗？似乎这个项目怎么看起来都不靠谱。胡伟说自己是一个比较轴的人，他会主动地排斥掉所有这些跟他说过的不靠谱的东西。而他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你说做不到，我现在没法证明，但最后我一定会做出来给大家看。每一个亮点代表每一次开关锁，摩拜用了15天的时间用自行车点亮了一座城市，从最初零星不起眼的小亮点到了最后群星璀璨。有的时候我仿佛能够看到骑行人在城市当中奔波的点点滴滴，也能感受到胡伟伟被梦想点亮的激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摩拜单车创始人胡伟伟的故事。每一个有初心的创业者和每一个愿意坚持的人，最后可能都会收获成功。而作为一个女生，她的故事让很多人钦佩。当她站在演讲台上跟我们讲述她的创业经历时，更多的不仅是摩拜单车的光芒，更是一个作为女性创业者的勇敢的光芒。希望她的故事也能给你启发。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春雷响，万物长，你感受到了吗？ 此刻，唯一你相伴。